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先祝愿各位节日快乐。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呀，我们照亮新闻深处也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的内容。站在科技演进的角度来说一说，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生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改变。说到对于生活的改变，其中吃的变化是最大的。科学技术的演进和发展也让我们的餐桌变得越来越丰富。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在餐桌当中常见的这些主食都是怎么来的。平常呢，我们吃饭可能觉得米饭好，有人偏爱吃米饭，也有人认为说吃面条好，有人偏爱吃面条。那有没有想过这些主食到底是哪里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主食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跟他来聊聊这个话题。史军博士您好。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先说说你的食谱，在你的餐桌当中、你最偏爱吃什么？ 主食上其实我们家比较特别了，因为我母亲是南方人，我父亲是北方人，所以两个掺和到一起，就是 单双号是吗？ 对，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状态啊，就是也有面食，也有米饭啊，或者说米饭延伸出来的一些这个年糕啊之类的，这样子一些啊南方特有的这样子米制品吧。 嗯，说到这个主食啊，因为我过去也在南方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 也会关注一些国外的美食，我发现美食在其中的主食部分好像都差不了太多，无外乎这几种嘛。尤其是中国，你看啊，南方以吃水稻，也就是吃大米为主， 对， 北方以吃小麦，也就是吃面为主。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面和米还会进行不同形式的加工。 嗯， 除此之外呢，有些人大家可能还吃点其他的杂粮，比如说玉米啊、小米等等等等，但无外乎也就这几种的。 但是玉米这个东西啊，我们并不能把它完全称之为杂粮啊。杂粮只是对我们中国人而说啊，这可能我们餐桌上并不是很多了。现在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辈啊，作为80后的父辈，他们可能在那个物质不是很丰富的年代吃伤了，现在我们很少愿意吃这个东西啊。但是在很多地方，比如说美洲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中南美啊，玉米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食物， 是他们当地的， 是他们的主食啊， 哦， 相当于我们北方的这个面食和南方的这种米饭。 那在南美他们都怎么吃玉米啊？ 南美的玉米吃法也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特别经常听的这个叫墨西哥煎饼是吧？ 哦， 这其实就是一玉米煎饼啊，大多 是把玉米的那个粒儿磨成了像玉米粉， 磨成浆，对对， 然后再进行煎饼这个做法。 对，这个 从传统上来说，这个煎饼，墨西哥煎饼应该是用玉米做的啊。当然这个我们不，我们现在碰见这煎饼，比如说我们在某快餐店碰见煎饼，好像是用面粉做，是吧？ 对 啊，那个这都是后期啊逐渐演变过来的。但是实际上在美洲啊，美洲的居民他们最原始的啊也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食物就是玉米，啊，甚至他们在传统的这种文化宗教之中啊非常崇敬的一个神就是玉米神 哦。 真的有这个玉米神。对，每年在玉米播种季节，他们会很举行这种盛大的祭祀仪式，就是去祭祀这个玉米神，以祈求这个玉米的这种怎么说呢，丰收啊。 我们今天看来呢，餐桌上的这些主食啊，大家是已经见惯了，就觉得哦，既然是主食，下意识的就是这几种。但实际上，我们站在整个漫长的几千年的这个演化史啊，就人类文明的演化史当中，其实主食，当年的主食和现在的主食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不讲国外了，我们就先讲一讲中国。先来说一下咱们的老祖先，我们就按照有史可考的这些记录来讲吧。 对， 在比如说啊，这个夏朝夏商周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们都吃什么呢？ 那时候北方人啊，应该还仍然吃的是小米。 小米， 对，小米是主食。 说到这儿，我就记得啊，小的时候读书说，这个中国古代的农业有这样几种非常重要的作物，叫稻、黍、稷、麦、菽。 对， 这些东西呢，在夏商周的时候就有了吗？ 应该说稻子肯定是有的，这个稷就是小麦，是不是小麦，小米是有的， 小米就叫做稷。 对对，通常黍是什么呢，是叫我们叫黍子，或者是说叫大黄米。我们在超市里面会看到小米旁边会摆着那个大黄米，大黄米就是黍了啊。这个东西吃起来比小米要黏，所以我们经常会吃，把它做成油糕这样子的甜品啊，炸制的油糕啊。另外呢还有大豆，大豆也是我们本土产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小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麦是吧，小麦在那个年你说的夏朝那个时候还仍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经常吃到一个东西啊，或者说那个时候根本中国人还没见到过，大部分中国人还没见到过这种东西。 那那个时候小麦在哪里？ 小麦还在哪里？小麦还在这个中东这个区域啊，新月河谷啊，那时候是它在这个区域是它的一个起源地，它逐步扩散到啊我们国内啊，小麦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外来客，是吧？啊，它而且它刚刚进入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也不是吃面粉的，没这技术，是吧？最开始是吃什么呢？最开始吃一个栗食，那个时候都是 麦粒儿是吧？ 啊，叫麦饭或者叫栗食， 把那个 就是麦粒儿， 把那麦粒儿的皮儿给它 脱了，对对对，煮一煮，都不脱皮儿，就把那个麦子连皮儿，反正就这种煮熟，然后就这样吃了。 哦，我印象当中那个东西还挺好吃的。我小的时候呢，有过经历，就是在农田当中。现在讲来不太好啊，用偷这个词儿，但是也不太多，就那么这么十几根啊，把那个快成熟的这个麦子拔下来之后呢，放在火里面去烧一下，然后吃这个东西，哎呀，印象很深，非常非常的香甜。 但是要你每天这样吃，你肯定会崩溃的， 那 个太费牙了。 啊，这倒是，讲起来觉得嚼一嚼挺香挺甜的， 对对对， 但是你天天这么吃也肯定受不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东西作为主食，刚才玉龙提到了，比如说小麦，比如说雪稻，比如说大米，这个就是大黄米啊，小米啊这样子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还是要让我们容易去获取，或者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去消化吸收的。你不能说特别的费牙。 它会不会偏爱其中某种物质含量很多？ 当然了，我人之所以要吃饭，肯定是要获取一些基本的营养元素，其中提供能量的最最最重要的三大个元素就是淀粉，这不能缺，蛋白质这不能缺，然后脂肪这不能缺，是吧？虽然这个籽粒里面就是五谷籽粒里面啊，提供的脂肪是比较有限啊，当然大豆除外啊，我是说其他的这种四种里面 脂肪有限，但是它能确实能提供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特别是淀粉， 嗯， 是吧？我们吃了以后会有力气啊， 嗯， 大量的淀粉会供应我们这种生活呀，这个就是进行不各种各样活动所需的这种能量。 嗯，所以照您这么说，主食当中有几样是得含量非常丰富， 嗯， 蛋白质， 嗯， 淀粉， 嗯， 或者说再有一些脂肪， 对， 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几点。 对对对 啊，而且这些作物是不是它易于耕种，然后成活率也会比较高，我们才会选它， 嗯， 因为量需求很大。 嗯， 如果说你很难种的话，它的成本就会上去。 嗯，没错，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但是也不是最重要的点。就是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还是易于收获。 哦 哦，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很奇怪啊。 嗯， 你感觉是我们应该说选一个更好种的这个比较合适，但是嗯，这个现实总是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恰恰是这种容易收获是我们优先需要考虑的。 为什么呢？ 嗯，这事儿很有意思啊，不管是我们说水稻也好，小麦也好，作为原始的他们原始的祖先， 嗯 嗯，这种禾草类的东西，它当它的果实或种子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掉。 嗯嗯。 哦，如果我们去细心观察那个狗尾草，路边狗尾草的话，你会发现那些狗尾草上的那个，或者说其他的这种狐尾草啊之类的禾草，你碰它，它完全干的时候，你碰它那籽粒哗哗哗就掉了。 对。 哦，这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敢保证哪天哪块熟了。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熟的状态的话，你每天都要去收它，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工作量。那说不定你每天去来回跑去收它的这个消耗能量都远远高于你收回来那点麦子粒儿。 所以得保证这个东西要熟是差不多在一个季节统一。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然了，我们人类后来发现有些个体， 嗯，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利于我们收获的性状， 嗯， 是什么呢？它熟了以后，那麦子粒儿或者说那稻粒儿不会掉， 嗯， 哎，这就是一好事儿，是吧？ 对， 反正熟了，它就在那儿待着，就等着你去收， 嗯， 那所以我们后来啊，嗯，选育出来，特别是这点在水稻里面尤其突出， 嗯 啊。你说麦子吧，它掉地上你还可以捡捡，是吧？ 对， 那水稻掉水里你就这肯定是没有办法了， 就找不着了。 对， 不能吃了。 对对，所以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个体啊，这种不， 嗯， 我们叫这种不会这种脱落的这种基因，这个突变的在整个的人类的这种就是说筛选粮食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照您这么说，就当年啊，就是人类在稍微早一些，在开始种植这些作物的时候，有一部分是熟了以后啪嗒啪嗒就掉没了，有一部分是熟了以后就不掉， 嗯， 我们就把就不掉的这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做种， 没错， 就一步一步改良到现在。 没错没错。 你刚才也跟我们大家讲了非常神奇的一点，人类在选用这些主食作物的时候，看重的最重要的是它易于收获。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对对， 因为种下去是要耗功夫，但是要能好收，这事儿就更重要了。 对，嗯，因为它未必是一个收获量最大或者是最好吃的， 嗯 嗯，但是它一定是最适合我们去批量化的这种耕种，然后批量化收获的， 嗯， 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餐桌上常见的主食，就以北方而言，北方是吃面会比较多一点。 对，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就像你说，当年小麦最早的这个种子是从中亚那一带传到中国来，因为是从北边过来嘛，北方人最先接触到这些东西，就爱上了吃小麦，后来爱上了吃面。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小麦被磨成了面粉呢？ 嗯，实际上我们这个面粉在我们国内这个传播的时间差异度非常大啊， 嗯， 在我们现在的考古的证据显示，在新疆这区域大概在3000多年前， 嗯， 当地都有这个面粉呢， 哦， 但是我们的中原的腹地大概是要到汉朝以后， 嗯， 这个面粉的加工技术才成熟， 嗯 啊，才开始普遍的这个利用起来， 嗯 啊， 把小麦磨成面粉，把麦粒儿磨成面粉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吗？ 嗯，其实它也并不很难了， 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技术就是石墨是吧？ 嗯， 石墨我们只要你的石墨的怎么说呢？你的石墨的这种它的这种精细度足够磨出来一些比较细的面粉，这是 没问题的。 但是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改进一个机器比发明一个机器要容易的多。你要是说最初我们不知道还有这种吃法的话，这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绝顶聪明人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现在讲来就是汉朝人之前，尤其是在中原腹地这一带生活的人，大家可能就没有见过面粉， 对， 更不用说吃面条这事儿。 对对，那肯定是没有吃面条这事儿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电影里面出现的这种桥段啊，在汉朝之前，有一大汉包着一大粗瓷大碗，哗啦哗啦，这个哗啦面条，这不对的啊！ 没准那碗面是快递从新疆送来的。 对，这真快、啊， 是吧？ 对。 好，就是开始有面吃是在汉朝之后的事情。 对，不对啊！ 啊， 有面粉了啊！那还不能说有面条吃了，有面条这事儿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宋朝之后的事情。 那他们磨出来的面粉不做面条，那做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做其他蒸制的啊，比如说一些烤制的。其实在宋朝之前，蒸制和这种煮制的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有一些那个还是以烤制的为主啊。蒸制的这种面制品实际上也是到宋朝之后。 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那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烤出面包来呢？ 中国人怎么说呢？也没有发展出这种技术啊。 对啊， 我觉得这也可能说跟当时这个面粉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高有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在唐朝及唐朝以前，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吃什么呢？其实是吃小米饭。小米干饭啊，注意不是小米粥，是小米干饭。 就是把小米按照我们现在做米饭的方式来去做， 没错， 做出来就是干饭， 没错。所以你想你如果一直吃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话，你怎么可能发展出烤小米面包的技术呢？ 这倒 是， 是吧？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些俗语，比如说某些人，你自己吃几碗干饭，你还不知道吗？ 对， 原来这个干饭是有来由的。 对，绝对是有来由的啊！那个时候大家是以吃干饭为荣的啊，因为你一个富裕的人家，你不可能总喝粥是吧？不像现在的富裕人家变成了爱喝粥了是吧？ 所以说你吃几碗干饭，在那个年代还是一个褒义词是吧？ 对 于一个人的身份还是一种体现，我是吃干饭的啊。那再来说，在那个时候南方人是不是还是以吃米为主？ 对。实际上我们南方的区域啊，长久以来啊，从8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以吃大米为主啊。而且这种东西几乎是南方唯一的一个主食了。当然了还不包括就是说有一些零星的像芋头啊之类的这样子一个补充性淀粉食物存在，但是米饭毫无疑问是所有的我们南方长江以南大部地区的主要的这种食物。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些米跟我们过去啊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同胞们吃的米本质上会有太大的变化吗？这些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一些什么进化？ 当然了，它基本的种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我们都吃的是亚洲栽培稻。水稻很有意思啊，水稻其实并不止我们种的这一种啊。是一个种叫亚洲栽培稻，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叫非洲栽培稻。在非洲种啊。这个是两个区域的不同的一个特殊的品种，但是目前世界上吃的最多的就是亚洲栽培稻。这个东西从最早到现在，其实你要说从物种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它这种品种还是有很多变异的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北方产的这个稻米 通常是圆粒儿的，南方产的是长粒儿的， 对对对， 啊，这就存在一个精稻和鲜稻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嗯， 啊，就是不同的区域它可能偏好的这种口感啊，偏好的这种粒形啊，都是有差异的啊， 嗯， 这跟我们这个区域性的爱好有关系，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米的糯性和非糯性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嗯， 比如说有人我喜欢吃糯的， 嗯， 有人喜欢吃非糯的，是吧？特别是我记得在贵州或者是广西的某些区域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侗族的同胞，他们特别喜欢吃糯米， 哦， 啊，甚至他们糯米本身就是他们的主食， 嗯， 啊，这跟我们的这种喜好有关系， 嗯，这还跟多年沿袭下来的一些饮食习惯，你的口腔的味觉记忆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对，人的这种味觉记忆是非常非常强的，对于我们后期的这种选择这个饮食或者说适应饮食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影响， 嗯， 啊，我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啊，讲个事例就非常有意思，我经常会带我们北京的孩子出去做科学活动哈， 嗯 嗯，但是去到很多这种特别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让他们去尽可能的去品尝一些当地的一些特殊的味道，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北京的孩子他们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感冒，你知道吗？ 他们要吃什么呢？ 他们都吃什么呢？他们吃西红柿炒鸡蛋， 哦， 吃醋溜土豆丝，吃宫保鸡丁啊，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好像都不喜欢吃那种很特别的味道，这可能是跟我们北京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饮食习惯，或者说目前孩子们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食堂形成这种味觉记忆有关系。 嗯，对，这个味觉记忆其实会伴随一个人一辈子的。 对，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呢是汉族人，在新疆出生，因为爸妈呢比较忙，从小呢就寄养在维族同胞的家里。维族同胞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有很多的羊肉啊，各种各样大盘鸡啊，很重口味啊，所以小的时候呢，那个维族老妈妈呢就给他喂这些东西吃啊，非常亲切，嘴对嘴的喂，导致呢这个小伙伴后来长大以后呢就非常爱吃各种各样的传统民族的美食，而且就觉得别的东西哎呀太清淡了，啊，没有什么意思， 对对对， 所以这种味觉记忆其实是会伴随一个人一辈子的， 对对对，你这就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我听到有我们的这种育儿专家曾经跟我们交流过说，所有父母你都不用太过于去抱怨说孩子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啊，那你可以去反思一下，特别是已经在养育婴儿的，或者说即将有小宝宝出生的准妈妈啊，可以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比如说一岁到两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尽量让他们多接触一些味道，这样的话他就会对陌生的这种食物不那么抗拒， 对 啊，而且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主动的去进食的这么样的一个习惯。 你说到对于陌生的食物啊不那么抗拒，我在咱们现在的食谱当中发现有一种食物其实对于老祖先而言是陌生的，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大家早已经不认为说这是陌生的一种食物了，这就是土豆，或者叫做马铃薯。 对， 在不久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还说过一个新闻，马铃薯呢已经在战略的层面上成为咱们国家的第四种的主粮了， 做馒头了， 对，都开始做馒头了，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都已经有了。但我也是跟你认识了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之前中国是没有土豆的，土豆是从南美过来的， 没错。 跟大家讲讲这是什么情况？ 没错，这个土豆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食物啊，这个它进入中国，这已经到明朝末期到清朝初期这个年代才进来的啊，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去南美，然后把这个东西从南美带出来，然后再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的。 对， 啊，虽然我们都觉得这东西好像很乡土，是吧？连山西有一个文学的派别都叫山药蛋派，是吧？但是这个很遗憾哈，这山药蛋也不是我们土 土生土长的这样子一个作物 哦。 嗯， 所以现在讲来，就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司空见惯了。 嗯， 原来它是来自南美，而且呢，一些史学家在历史当中的研究发现，明末清初正是因为土豆的到来，才导致呢清朝的叫康乾盛世。 嗯， 那是因为之前大家呢在过去的土地的这个作物的种植的基础上养不活那么多人，但就是因为土豆这个东西来了，好像说它是易于栽种，也易于收割。你埋在地下，你总不可能掉了吧？ 对， 对吧？ 对，对， 然后呢， 熬出来就行。 而且呢，它的淀粉含量还很高，就吃下去之后能够顶饿。正是因为这个情况，人口才据说是在康这个清朝的初年，全国的人口过亿。之后才有更大的经济发展。 没错，因为马铃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啊。 嗯， 就现在的营养观念来看，它几乎囊括了我们人需要的几乎所有的营养物质。 嗯 啊，除了维生素 A 和不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A 也很多，除了维生素 D 和钙。 嗯 啊，这个就有人开玩笑嘛，说。你想获得一个完全的营养非常容易，吃什么呢？就吃牛奶土豆泥就可以了。 哦，因为牛奶当中有钙， 有钙和维生素 D 嘛，就是可以补充。哦、然后 土豆当中剩下的什么都有， 土豆上面几乎所有都有了、 哦。那照你这么说，土豆是一种很好很好的主食了。 是一种很好的主食，所以不仅是在我们中国啊、发生过，就像雨桐刚才提到的康乾盛世一个推动。啊，在欧洲这个也非常非常明显，就是爱尔兰啊，当时的爱尔兰，在获得了这样子一个非常优秀的作物之后，人口就暴增，但是很遗憾，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又让爱尔兰人口又急剧的减少，就是发生了马铃薯瘟疫病啊，这样是就是马铃薯中间的瘟疫啊，这虽然这个瘟疫不会针对人呢。但是几乎让所有的马铃薯田都绝收了。 嗯， 绝收以后啊，爱尔兰的人口急剧减少，几乎只有剩下大概三成的人还活着，其他人要么是被饿死了，要么就逃离到欧洲大陆或者美洲大陆这样子啊。所以你也可以想见啊，这种作物它可以承担。多么多么大的一个重任，是吧？ 就这个作物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包括对于财富的增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没错。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说，马铃薯是从南美洲来的。 嗯， 你现在回头看来，南美洲应该是人类的食谱的一个大粮仓 啊。 从南美洲走出来很多的食物，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马铃薯第四种咱们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主食以外，还有其他别的东西。 对，还有刚才已经。提到过的这个提到过马铃薯，还有红薯，是吧？ 哦，红薯也是从那儿来的， 是啊，这个花生也是啊、 哦、 啊，然后我们前期提到过的那个玉米也是、啊，然后还有这个木薯，还有木瓜，番木瓜，我们叫番木瓜，就是超市里面买 那 种 那个长条的那个木瓜， 对对，还有花生， 哦， 是吧？这些都是从。南美洲来的非常 这些太重要了。 另外，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蔬菜里面，像这个辣椒，像这个西红柿，这都是南美来的。 有那如果说没有南美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作物，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食谱就得少半本了。 对，没错。我们经常到那个餐厅会开玩笑嘛，说你要是说没有南美来的这些作物，我们连。弄个烧茄子呀、弄个地三鲜呀，都弄不起来，是吧？ 哎，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是不是也就没有火锅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啊？ 对，这个当然了，老北京涮羊肉还是有的 啊，那是 对，老北京涮羊肉可以不吃辣椒，是吧？ 那不能算，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下意识想到的火锅，现在想到的火锅都是那种有红油的， 对对对， 要能够这个有辣椒的、啊、 对， 哎，说到这儿，就是南美洲的辣椒。在他来到中国之前的话，那我们有辣椒吗？是不是就也没有火锅？ 没有。 那就是火锅的出现，肯定是在辣椒来到中国之后的事。 火锅这个出现，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否认说在这之前没有火锅，但是肯定吃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吃这种调料的这种构成。当然之前有没有辣味的这种食物是有的，确实有。比如说我们比较习惯的像。姜啊蒜啊，这确实也是有辣味的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 调味的这种辣味的植物，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叫茱萸的调味的，是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去认识它的时候，或者考证出来的，它这种茱萸更可能是一种叫石茱萸，或者我们植物学上叫春叶花椒的，这么样一种植物啊，它吃它的叶子是确实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辛辣味儿，但是不是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接触的辣椒这种味道啊，当然还有胡椒，也是会吃的，其实，在辣椒进入我们这个欧亚大陆之前，胡椒一直是欧亚大陆里面辣味儿的一个怎么说呢，统领的这种调料。 今天跟史军博士来讲说，我们餐桌上的主食，每个人吃饭都离不开主食，而且每顿饭要吃。吃完之后不觉得有点主食，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不够踏实，或者说没算吃完。但是这些主食的来源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跟大家讲了讲他们都是怎么来的。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站在啊一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讲，过去我们讲了这些主食小麦啊，还有这些水稻啊是怎么来的。哎，你觉得人类再往下走主食会有变化吗？ 这个现在想啊，很难讲。现在可能我们也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状态，我们不妨扩展一下吧。人类主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原则，它既要易于收获，又要容易大批量的生产，还要让我们人容易消化吸收。 对，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主食身上，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小麦啊、水稻、玉米，其实它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完美的地方，是吧？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造就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个性和我们的饮食习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发明了一种接近完美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现在科学家认为，我们接近完美的可能是某种类似于藻类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植物。当然这种可能在现有的藻类基础上，我们会进行不断的这种改良。将来那种怎么吃呢？就是一大缸，是吧？大缸里面养了好多这种藻，批量生产，是吧？也不受时间限制，然后养到一定浓度，咔脱水，脱水出来一大块一大块的饼，然后你烘干了，或者是加什么调料以后再烘干，然后每人吃饭的时候就说要几块啊？你说要两块，好。厨师咔咔给你两块，然后你回去嘎吱嘎吱嘎吱就吃了。 这两块一吃完，哎呀，这一天精神矍铄，各种各样的营养都有了。 对。 然后，尤其是加入到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菜系当中。 对。 我要个宫爆鸡丁味儿的这个枣饼。 对。 我要个地三鲜味儿的枣饼啊，都能做得出来。 对，很有可能。但是这样子的餐饮，我觉得，在它实现的方便性，或者说批量化，或者说解决了所有人吃饭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把我们之前的传统的饮食文化全都抛弃了。这想想也其实挺不开心的，是吧？ 但是你说到这儿，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啊，可能难以避免。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它是建立在全球人类的数量的增长的基础上，来对未来的生活进行了一个评判。按照目前人口增长的速度，大约在2050年左右，全球的人口的数量就将进入90亿，就是或者说，如果再快一点，突破100亿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人类的就是整个数量的增长，也就是在近200-300年的时间，就这个大跨度的增长，增长的人口面临的就是粮食的短缺。如果说要让大家都活下来的话，可能未来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没准真的会出现。那个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要吃饱，是不是要存活。 对， 至于说你接下来你怎么着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精致，这事还得有待于科学家们来去解决了。 对对， 好，这一期的赵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感谢史军博士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我们接着聊。